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83集，大明宫寺。因为林峰的出现，张敬忠神情一直很紧绷，程欢挠了挠头倒是无所谓，既然都被知道了，反正说不说都看林峰自己，他担心也没用。 皇上吃了？ 程欢一开口，林峰就看了过来，眼神一闪，很意外他的淡定，心下却越发不敢小觑。以往听说这人违抗圣旨也不过是挨几下鞭子，他还以为是杜撰出来的故事，如今瞧他这副底气十足的样子，才有些真的信了。兴许在他眼里，欺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林峰越发不敢乱说，得罪程欢是小，可碍了皇帝的眼就不得了了。这宫里被主子嫌弃的奴才可当真生不如死。 皇上留了贤王殿下用膳，桌上两道菜做得好，特意赏了下来，您可要现在用？ 程欢点点头，又有些困惑。 我在这里吃啊。 皇上吩咐了，不许您下地。 程欢就往里头挪了挪，拍了拍床沿儿。 张公公，一起吃啊。 张敬忠哭笑不得，这龙床是什么人都能上的不成？还以为这小兔崽子懂事儿了些，原来骨子里也没变多少。他叹了口气， 你呀，什么时候能好起来，就来跟我学学规矩。你这哪里像是内侍省出来的？ 程欢挠了挠脸。 我不是内侍省出来的，去内侍省的路上就被先皇后要走，带去了太极殿。他说我长得好，看着投缘。 提起先皇后，张晋忠也是一愣。程欢与先皇后的渊源并非是主仆一场的情分，而是这股子执拗，为了一个念想，一往无前，什么都能舍弃。先皇后为了先皇，自由、前程、名声都不要了。程欢虽没有这些，可只要能让轩辕凛多看一眼，他是再多委屈苦楚都受得了的。张晋忠想起当初见到程欢时的样子，心里就是一揪。年少无知，贸贸然就动了什么感情，什么心思都写在了脸上。他当时就猜到了，程欢怕是不会有个好结局，眼下事情却仿佛正一步步朝他最怕的结局走。 先皇后豁达，不拘小节，倒是养得你诸事不懂。 程欢瘪瘪嘴， 我哪有那么差，伺候人还是很好的。 他顿了顿，似乎也明白今世不同往日，还是点了点头。 不过就是规矩，能有多难学？ 林峰带了小太监送了饭菜上来，程欢看了眼张晋忠， 真的不吃啊？ 皇上御赐，旁人哪里敢动？你按正些用了饭，太医稍后便又要来诊脉了。 我觉得我好了。 张晋忠登时警惕起来， 这小兔崽子，你要是再不老实吃药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程欢被他凶得缩了下脖子，心道这老头子怎么越来越凶了，再说他只是怕疼又不是怕苦，大不了捏着鼻子灌进去，这喝的药再苦也不过是几个呼吸的事儿，哪像是涂在伤口的药会一直疼还痒，却又不能挠，简直是生不如死。 都是为了你好。 张晋忠揪了揪他的耳朵，程欢抬手捂住。 张公公，你是不是看我现在不能下床，故意来欺负我的？ 他心里有些憋屈，现在跑也跑不了，躲又躲不开。张晋忠若是想揪他耳朵，那是一揪一个准。张晋忠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，气得想抽他。然而看他毫无血色的脸颊，又下不去手。只好虎着脸瞪他， 食不言，赶紧吃你的饭。 陈欢觉得自己猜中了他的心思，有点小得意，念头一转，又有些联系他。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哪会生病不是鬼门关走一走？自己的日子本就不好过，还要为他一个陌生人操心。两人心思各异，都沉浸在思绪里，没有再开口。垂曼却忽地被撩开，轩辕领胎娇走了进来，瞧见陈欢拿着筷子自己用饭，脚步微微一顿。张晋忠注意到了他的情绪变化，头皮一麻，连忙解释道： 陈欢虽说脑子不清醒，学东西倒是快，已经能自己用饭了。 陈欢心虚的不敢抬头，轩辕领只好盯着他的头顶看了两眼，心里叹了口气，不能继续为陈欢吃东西实在是太可惜了。然而这份可惜很快不受控制的发酵，变成了怨念。他悠悠地瞥了一眼张晋忠，总觉得是他在背后挑唆陈欢，不许他和自己亲近。可合胃口。陈欢点点头，偷偷瞄了他一眼，有些好奇，他明明是留了贤王用膳，怎么还跑到这里来了？难道又是吃了两筷子就饱了？陈欢有些着急，每天早起晚睡处理那么多政务，若是再不好好用膳，身体岂不会被拖垮？想到这里，陈欢连忙点头。 好吃，很好吃啊。 他夹了满满一筷子递到轩辕林嘴边，盼着他多吃一点。轩辕林笑了一声，盯着陈欢的眼睛，有心逗他。好吃还给朕吃。这话说得轻佻，连张晋忠都有些意外。他伺候了轩辕岭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见他这副样子。果然和先帝是亲父子，这逗弄人的模样可当真是如出一辙。陈欢却有些嫌弃他话多，递到嘴边的东西难道不该先吞进去吗？这怎么说起话来了？他有些着急。 你先吃啊。 轩辕岭盯着他的嘴唇看，心想自己确实饿了，却不想吃这些东西。他叹了口气，你还没回答朕的问。陈欢看他说的没完没了，干脆趁他说话的档口给他塞了进去。轩辕领当即愣住，张晋忠也唬了一跳。他这一只脚埋进土里的人也就算是见多识广了，可从没见谁敢给皇帝塞东西。可陈欢却毫无所觉，只期待地看着轩辕领。 好吃吗？ 轩辕领吞了进去，抬手摸摸陈欢的头，面露无奈。朕觉得好，才让人送来给你的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陈欢讪讪笑了一声，心里嘀咕到这事儿也不能怪他，谁让他以往从来没被人赏赐过菜呢？张晋忠唯恐陈欢再做出别的事情来，连忙上前道： 陈欢这里有奴才伺候，皇上大可放心。 轩辕领眉头皱了皱，虽说他的确不好丢下先王来照料陈欢，可被张晋忠往外赶的这种感觉却让他十分不愉。你年老体衰，若是力有不逮，也不必逞强。这话听着仿佛是在关心他，用词却古里古怪的，硬生生让张晋忠听出几分嫌弃的味道。他颇有些哭笑不得，却还得谢恩应声。陈欢没注意到两人的情绪不对劲儿，只听出来轩辕领这是要走，才吃了这么点就要走。他连忙拉住轩辕领的袖子。 这个你还没吃。 轩辕领虽喜欢他和自己亲近，可毕竟当着奴才的面，被陈欢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塞东西，着实有损颜面，只得摁住他的肩膀。皇兄还在外头等朕，你自用就是。原来轩辕镜也在外头，那他应该不会看着弟弟挨饿吧。陈欢虽然对轩辕镜莫名的忌惮，却也知道他对轩辕林好，因而很快地松开了手，低下头自顾自吃起来。轩辕林失笑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外头轩辕镜正在往干净的碟子里夹菜，听见脚步声颇有些意外地看过来。这么快？ 什么叫这么快？轩辕令有些不愉，朕岂会只顾私情冷待先王？轩辕竟笑起来，皇上这样看重臣，那便让臣见见。他卧病在床，衣衫不整，不好见外人。轩辕竟一噎，心想着承欢的名分还没定下，他这嫡亲的兄长就成了外人了。那皇上再用些，臣听太医说近些时日您的脾胃不和的毛病又重了，每日只靠参汤提着精神，这怎么行？他见轩辕领不开口，却也不打算接着劝，心里发愁。如今人醒了过来，就在身边待着，这食欲怎么还是不好啊？轩辕领额角跳了一下，不自在地移开了视线。谁说朕是因为他才寝食难安的？都闹了这地步，竟还要嘴硬。轩辕竟颇有些瞧不上他，却隐约有些担忧。大皇子百日宴也不过这几日，朝臣怕是会趁机请立皇后。这话说的轩辕领也有些烦躁，却只是沉默不语。轩辕竟瞧他像是已经有了主意，便不再提，只细心将盘子装满菜肴，朝轩辕领拱拱手。御膳房的手艺越发精进了，臣斗胆向皇上讨个赏。轩辕领脸色一黑，堂堂亲王，你成何体统？他虽变了脸色，却也并非是真的生气，因而轩辕竟也并不畏惧，仍旧从容闲适的模样。实则性也，臣秉性而为。轩辕领抬了抬手，不想听他胡说八道。你此去两淮，以安全为重，靖王手中既无兵权坐镇，又无朝臣支持，小打小闹罢了。若是为此折损亲王，便是皇祖母托梦，朕也容不下他。轩辕竟心中感动，起身行礼。皇上放心，这等案子臣若不能安稳回来，岂不是愧对贤王之命？轩辕领点点头，先前查宗室隐约有些眉目，仿佛暗中调动两淮人手的是陈家人。轩辕竟唯恐牵扯上陈荣和贵太妃，这才急匆匆要往两淮去查个清楚。轩辕领却觉得他是杞人忧天，即便两淮当真还存着陈家门生，可也绝对不是陈荣一个庶子能调动的。何况贵太妃当年既不曾为亲子谋求皇位，又怎么会理会一个毫无瓜葛的靖王？当年因着虐待成王妃被成王赶走的陈家人，瞧着个个都不成器，竟有胆子奢望从龙之功？轩辕领深觉可笑，然而更可笑的是，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竟然盯上了承欢，他绝对不能容忍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